牛郎织女传，第二回，这是我为 LibriVox 所提供的录音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属于公众所有的。如果你想取得更多资讯，或想加入义工行列，请点阅 LibriVox.org 网站。2020年6月27日，《牛郎织女传》，朱明氏，第二回，李老君辞新旧金童。天孙女背折云锦宫。却说太上老君在玉清宫外足执环斩金童，又主黄金力士静候佳音，本宫上殿自有解决。说毕，匆匆来到通明殿上，传宣星官见是老君到来，不敢怠慢，急忙径至便殿，转奏玉帝，即传旨老君通明殿见驾。一面命圣母在宫内少候片时，这里内侍星官及金童等摆驾护送至通明殿，驾住宝位，老君府扶品级阶前，山呼万岁。玉帝道：“老卿平身，有何本章呈上？”老君拾起身，恭立左旁奏道：“老臣正在兜率宫中炼9转9万年金丹，忽然心血来潮，随即起坐驾云，云开慧眼，见展仙台上泛天绿的乃驾前至第12位金童，闻细音细舞天孙之女，偶染繁星，只被降斩。老臣特来祈勉，若以染繁星而论，彼此固有移情，况天孙之女尚在瑶池圣母宫中，并未审查情由，但已摘取梅花之事，令金童一人兼罪，可见此事未曾公允。”玉帝闻奏，沉吟半晌，时代笑说道：“老卿之言，却也相宜。但若被既犯天律，理应惩治。在老卿之意见，有何另行处置之法？” 老君奏道：“彼二人既有繁星，在天宫本不应有此事，只得姑念二人年幼无知，从宽惩罚，以作效尤。天孙之女岂现一笑留情，亦当处置，令其独居河东，公之数年。若有疏怠，再行严加警戒。为金童为止戏舞天孙之女，摘弄并插梅花，分明凡夫俗子所为之事，何况玉旨在身，公然藐视，不可不惩罚。可将他贬下凡尘，另受颠沛折磨之苦，使其悔悟，然后再行超生天庭，方好佳偶天庭。务其圣上准奏降旨。” 玉帝闻奏，即点头道：“就依老卿之见，可传朕之旨意，将青铜免斩。其回，待朕面责一番，再差太白金星送他下凡，可也？” 玉帝道：“尔乃随朕之青铜，奉旨往取温良玉杯，不料你小乱瑶池，圣母宫中违旨戏舞天孙，已是罪不容诛。姑念尔年幼无知，有太上老君保奏其免，故将尔提回不斩。今将尔贬下凡尘，稍令你二人流离，若只感受颠沛之苦，然后使尔等赎罪婚配。”降旨已毕，太上老君谢恩退出宫外，驾起祥云回兜率宫去了。这里玉帝降旨宣召太白金星上殿，命代送金童下凡投胎降生。太白金星领旨，带同金童退出通明殿去了。玉帝退朝回宫，来至玉清宫中，圣母迎接，分君臣坐下。圣母问道：“太上老君请驾面奏何事？”玉帝即将太上老君祈免金童赦罪之事，并复行贬下凡尘之旨意，宣谕了一遍。圣母道：“这也使得，待臣回宫之时，亦将天孙之女打发河东之宫，倘有疏怠，再行严加约束。” 玉帝点头称是，圣母即起身，别驾出宫，走过通明殿，出了午门，仍坐六云车。那些随行的黄金力士及仙女等，拥护驾云而去。一路上五色祥云，万仙往来，络绎不绝。只见风送云车，转眼之间已到了瑶池宫前。圣母下了六云车，仙娥宫女服侍进了瑶池宫中。圣母坐定，即命仙女去呼召天孙之女。那仙女领了懿旨，来至瑶池西旁居仙室内，即将天孙带了，连同看守仙女齐至宫中。天孙之女见了圣母，即跪下请罪。圣母则道：“吾适才带同金童送呈温良玉杯，至通明殿以奏之玉帝。尔等烦心之事，玉帝大怒，降旨将金童推出问罪。幸而太上老君仁慈保本，玉帝准免死罪。姑念年幼无知，贬下凡尘受苦，以命太白金星送往下界去了。”天孙之女一闻此旨，大吃一惊，心中也不免怜惜，又不敢辩护。圣母又责道：“彼已受贬下凡，难免颠沛之苦，义不容如独享安逸自在。”遂向看守仙娥及黄金力士道：“主儿等押送天孙之女往天河东云锦宫内，令其终日供之，不得疏待，尔可监管，倘有不遵情形，速来奏之，再行严加处置。”天孙之女听了此旨，吓得魂不在身，即叩头祈求免。圣母怒道：“尔尚不愿领罪，岂不知自作自受，何得违抗天律？尔若从事公之，不肯疏待，玉帝自有怜惜之心，待彼此圆满之日，或可令尔等赎罪昆沛，此时何得多读？”天孙之女见圣母降下这一番懿旨，心中虽是懊悔，却也无可如何，只好俯首领旨。当下看守仙娥及黄金力士领旨，押着天孙之女出了瑶池圣母宫，一同驾了一朵祥云，冉冉而去。正行之间，那黄金力士笑道：“天孙之女此去虽是苦功，尚有圆满逍遥之日。大凡成仙成佛，俱是先苦而后甜，遵守天道，不曾轻举妄动，玉帝自生怜惜之心。”天孙之女道：“此事发生之初，真乃是料所不及。我见金童举止温和，不过露生怜惜之心，故有一笑而已。不料金童放胆行为，摘去梅花留情，所以何当如此，触动帝怒，令我二人彼此分离，正所谓薄命鸳鸯。”天孙之女言及至此，那眼中的仙泪不禁滚滚而下。那看守的仙娥劝道：“天孙，请勿悲苦，此番同到天河东云锦宫内供之，我亦陪伴天孙私事，当动则动，当静则静，自无寂寞之苦了。”天孙之女道：“事已至此，无可挽回，只好静行而已。不知金童贬了下界，受何种苦痛，什么折磨，恐其不能安闲自在，既如我居天河之东供之，总比凡尘安逸多矣。众仙你言我语，不觉已到了天河之东。”个人下了云头，四面一看，只见天河之波茫茫漾漾，不见边岸。那些雀龙巢穴奇形怪状，天河东西长有91万里，南北阔有31万里。月书诸君，这非著作之人说荒唐之言，不足平信。在下曾阅天文星象书籍，上载明天地之形色，并非方正，乃长而且圆，故有此象之称。闲文少叙，但言天孙等众仙四面游览已毕，一同进了云锦宫。只见守宫仙女接着天孙仙女送进宫内，并通报云锦圣母。云锦圣母听了天孙侵犯天律，不免又警戒了几句，即命守宫仙女同往宫之室内从事而去，又打发黄金力士回瑶池去复命。黄金力士领命退出宫外，仍由原路去了，只是瑶池圣母宫中复旨不提。这里云锦宫内，天孙之女同看守仙娥来至宫之室中， 从事工作，终日辛勤，天上人间，同事一里。所幸看守仙娥同伴私事，倘天孙悲苦，即从旁慰劝，回念那日一起烦性，以致二人败露至此，彼此分居天上人间，怎不令人心中暗痛？金童若非为我遭贬，我也不怜于他。可见情由冤结，佳偶天成，刻下受苦。但愿后来成为夫妇，也不枉痛苦一场。思及至此，倒在仙榻昏昏睡去。 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 第二回完。却说太上老君在玉清宫外足执环斩金童，又主黄金力士静候佳音，本宫上殿自有解决。说毕，匆匆来到通明殿上，这里内侍新官及金童等拜驾护送。这里内侍新官及金童等摆驾护送，是通明殿驾住保卫。这里内侍新官及金童等，这里内侍新官及金童等拜驾护。这里内侍新官及金童等摆驾护送，至通明殿驾住保卫。老君拾起身，恭立左旁奏道：“ 老臣正在兜率宫中炼九转九万年金丹，忽然心血来潮，随即起坐驾云，云开慧眼，见斩仙台上泛天绿的乃驾前至第十二位金童，闻细音细舞天孙之女，闻细音细舞天孙之女，偶染繁星，致被降斩。老臣特来祈免，若以染繁星而沦，彼此固有疑情。况天孙之女尚在瑶池圣母宫中，并未审查情由，但已摘取梅花之事，令金童一人兼罪，可见此事未曾公允。” 老君奏道：“ 彼二人既有凡心，在天宫本不应有此事，只得姑念二人年幼无知，从宽惩罚，以作效尤。天孙之女其现一笑留情，亦当处置，令其独居河东，宫之数年。若有疏怠，再行严加警戒，为金童为止细舞天孙之女，摘弄并插梅花，分明凡夫俗子所为之事。何况玉旨在身，公然藐视，不得不惩罚，不可不惩罚。可将其贬下凡尘，可将他贬下凡尘，另受颠沛折磨之苦，使其悔悟，使其悔悟，然后再行超生天庭，方好佳偶天庭，务其圣上准奏降旨。” 太上老君来到斩仙台。太上老君来至斩仙台，将旨宣读毕，即命行曹星君放下金童，便领了金童复至通明殿。那金童俯伏请罪，个人下了云头，四面一看，只见天河之波茫茫漾漾，不见边岸。那些雀龙巢穴奇形怪状。个人下了云头，四面一看，只见天河之波茫茫漾漾，不见边岸。那些雀龙巢穴奇形怪状，天河东西长有91万里。个人下了云头，四面一看，只见天河之波茫茫漾漾，不见边岸。那些雀龙巢穴 奇形怪状。天河东西长有91万里，南北阔有31万里。略述诸君，这非著作之人说荒唐之言，不足平信。